福利，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7号，北京电台将走进门头沟区燕翅镇玉白村，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主持人为当地的村民精心准备了文艺表演和健康科普讲座，以及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响小爱音箱，由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等丰厚年货，为乡亲们送去新春的祝福。广播三下乡是北京电台常年坚持的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项目，从2007年起至今，已经连续12年走进京郊农村的千家万户，为村民送年货、送文艺、送健康。未来北京电台将继续扩大三下乡品牌影响力，以落实19大报告当中提出的精准扶贫工作，打赢扶贫攻坚战。今年平谷春节文化庙会将于本月16号到20号，也就是正月初一到初五，在平谷区滨河森林公园举办。届时800多亩的办会场地上将汇集京津冀三地的特色文化项目，包括非遗展示互动、冰雪娱乐运动、书法之乡展示、大陶文化展销和童趣娱乐游艺等等，将丰富的年味送到百姓身边。本周北京市属公园11处冰雪运动场地所有活动项目全都开启，各大公园以冬奥为主题设计了10多类冰雪游园活动。通州区今年将实施运河沿岸的景观照明亮化提升一期工程，打造通州大运河夜游品牌，展现魅力的城市副中心风貌。工程完工之后，居民不仅可以在夜晚的大运河岸边散步骑行，还可以乘坐游船从上游缓缓驶向下游，一览运河夜景。接下来来关注今晚要和大家见面的演出和电视节目。春暖西林河，齐宝力高与野马马头琴乐团新年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卷。齐宝力高是现代马头琴艺术宗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从事马头琴艺术60多年的生涯当中，齐宝力高不但娴熟地掌握了马头琴的演奏技巧，还多次改革马头琴的制作工艺和演奏技巧，拓宽了琴声音域和穿透力。由王媛媛导演、陈数领衔主演的北京当代话剧团创团剧作《海上夫人》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这部剧再现了现代戏剧之父亨利克·易卜生笔下的象征主义经典。实验文学剧《小王子之风沙星辰》今晚继续在鼓楼西剧场上演。这部剧以经典故事为素材，试图还原飞行员坠机之后在撒哈拉沙漠当中绝境求生的故事。由国家话剧院出品的京味话剧《枣树》今晚继续演出，全剧的剧情围绕着一棵和70岁老奶奶生命相系的大枣树能否保住的主线展开。54集抗战题材电视连续剧《冰封》今晚开始在北京影视频道播出，这部剧通过新思路来还原历史，将抗战与探案相结合，讲述了淞沪会战之后，上海公共租界探长华明汉依靠自己强悍的推理能力，带领抗日小分队华兴社粉碎日军阴谋的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转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四点零六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又来了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儿怎么样？这个工作生活过得有戏没戏啊？ 啊， 到了四点钟，我们就要看看谁最有戏了。 对，今天四点我们这个上点料哈。最近有一部电影正在热映当中，这部电影怎么说的来着？好像是最近这么一段时间啊。 唯一的杀杀杀是吧？ 啊，对对对对 啊啊，一般都是这么说啊。赶上这个好时候了，这个唯一的他就不得了。 嗯，唯一的啥呢？这是叫，狗年春节之前唯一的一部好莱坞特效这个动作， 哎呦我的天， 奇幻，科幻 大 片， 科幻吧啊， 大片， 科幻大片啊。 这个是人家这部电影啊，这个特意为咱们中国版的这个预告片。在预告片前头夹着这么通通通 掉标签是吧？ 啊， 我以为是专门给咱们拜年用的呢，说拜年拜的都找不着门了。 一会儿我们听预告片啊，那个主人公也给拜年了 啊，嗨， 也给我们拜年了。 我刚才说拜年，你说拜年，你也得你路得熟啊啊 啊！ 你起码你用个什么高德啊，什么百度什么的是吧？ 啊， 要不然你迷路了，你移动迷宫，你说这四个字起的啊？移动迷宫是刚才我们说到这部电影的名字啊，它是已经到了第三部了，这个系列。 嗯 嗯，今天推送里面赵亮专门给大家哎有一点小小的贴士啊、 哎、 就是说移动迷宫这样的题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题材。 是移动迷宫，其实它的标签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动作啊，悬疑，科幻，也有人还给贴一个反乌托邦、这样的标签。 小说那个类型里面好像是这么写过、 对、啊，但是最这个就是说它诞生初期啊、大家给它最多的一个标签 叫啥， 叫 你拼一下叫啥， 就是 那俩字母怎么 牙口的牙牙牙牙口的牙 牙牙牙、这个特别像是就是看过去那个老电影里面那个二战啊、在二战战场上，如果是你遇到德军敌方啊、遇到这个德军军官纳粹军官的时候，你要是表示你跟他们是同一伙的 啊、 牙牙牙牙牙牙，你说为什么吗？ 啊， 德军的这个跟这个上级说话的时候表示服从是肯定的，这个话就叫牙、牙，其实跟 yes、我觉得在某种程度是相似的， 相似。 但是德军要是说牙、牙牙啊、我们今天不是说牙啊、我们说这两个字母拼起来你这么念可以。 哎，其实人家 你千万把声调搞对了啊， 人家对，要不然你骂人呢？ 对、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两个字母啊，你分开念，叫做 YA 啊，其实它就是两个单词的一个缩写啊。 哪俩啊？ 就是 Y 啊， 是 就是一个 Yours， 对 ，Yours 啊。A 就是 哦，不是一样啊， 啊，不是一样， 不是一样啊， 不是一样，不是，它就是一样的一个另外的一个 明白了， 变 一个状态 啊 ，Yours 啊。然后那个 A 呢，就是 Adult 啊。其实这就是青少年成人，你要是直译的话应该就是年轻的成人是吧， 也就是说它跟青少年有关、 青少年 这个词儿， 哎对、 这个缩写跟就是青少年题材， 对，通常也就咱们这边也就翻译成这个青少年啊 啊、 一般来说它面向的是12岁到18岁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吧，或者是15到20岁，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跨度，也就 发育的早的12到18岁、是吧， 哎 比较晚的 啊 15到20岁， 哎 这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啊，处在青春期吧，是吧？ 嗯， 哎，这么一个这个 青春期题材的 哎 小说， 哎，那么这样的类型的作品就叫做 YA。是吧？哎， 啊、歪 了 歪 了、嗯，这就是移动迷宫的这个属性。 从这个时候开始就不准念那个压了啊，就是 YA 小说、 啊、或者 改编。 如果你要是这个非得是生硬的套到咱们中国这边来呢， 嗯， 你也就可以说是这个青春题材啊。青春题材，我觉得我们对它的定义要比这个好莱坞这边要广泛一些。 青春题材， 哎、嗯，或者说我们更多的青春呢，它会跟校园挂上，对吧？你看好莱坞、嗯，如果你要说是。校园题材，它是专门的叫校园题材， 只拍校园里头， 只拍校园里头、嗯。哎、嗯，我们这个青春校园，反正它就是一体了吧？因为好像我们提到青春，就基本离不开校园了。 对，离开校园那叫辍学了。 嗨，哎，这个，那你离开校园，它也是讲校园的，是不是？哎，那么这个 YA 啊，这种类型的电影，其实它有一部高山仰止之作呀，啊，就是。哈利波特啊， 哦，这个类型里面最有名的， 哎， 还不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叫《移动迷宫》 啊，那就是哈利，那连人那个哈利波特那扫把边都没够着呢， 哦，扫把更厉害，哦， 您根本就 哈利波特是里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对，而且就是现在来看， 我一直以为哈利波特是儿童读物的， 无人出其右者啊， 把它算在青少年 对 题材里面， 我们知道就是这一类型呢，它在美国大概差不多有一个奖叫青少年选择奖， 对对对，有一个、 啊、这个实际上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美国电影产业来说吧，或者说它跟这个娱乐这方面它都是联系比较紧密啊， 嗯， 时尚的娱乐的新鲜的这个带有一点叛逆的啊， 嗯嗯， 这种东西，这是在美国电影界是有这么一号啊。嗯、但是我们就说这个类型，其实在这些年啊不太受待见了啊。尤其是就是《哈利波特》之后，还有《暮光之城》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个集体的关注，但是呢，叫毁誉参半吧，是吧？有时候好的， 暮光也是属于叫青少年题材， 对、啊，也是属于这个类型。 嗯嗯、 再接下来有一些，你在我们这边也上映了，但是 比如呢， 比如《分歧者》，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分歧者也算是叫做反乌托邦，对吧？ 啊、还有这个叫《安德的游戏》啊， 《安德游戏》 哎，也是属于这个， 嗯， 这个《饥饿游戏》 饥饿游戏， 哎，这《 饥饿游戏》从票房来看，第一部还挺火的。《 饥饿游戏》他们说了，这个是这个系列当中除了这个《暮光之城》《哈利波特》之外，那就是最成功的了。 哦， 当然也免不了烂尾，是吧？哎，第一部《饥饿游戏》是相当之火爆啊。那么这个 后来尾巴太大了，分了两集。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移动迷宫》啊，它属于这个类型，往这里边这一归堆儿，坏了。啊， 嗯， 就是、关注度 青春题材， 哎， 青少年题材， 这个好像说在咱们这边的这几天的票房口碑就算还不错了，北美地区基本上是一塌糊涂啊，尤其是、这个、 北美，让我想想，北美在上一周还是登顶了北美票房的冠军， 嗯、对， 但是在这边呢有一个问题， 嗯， 其实他遇到了一个怎么说呢？你说是个好时候也是好时候，你春节档就快来了嘛，是吧？ 是是， 大家好像观影热情还比较高，但是呢。嗯好像遇到的对手比较厉害， 嗯， 你这个青春题材，你遇到的什么呢？遇到的是神秘巨星， 对， 神秘巨星这两天是势头压过了他。 是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在上个周五开始上的《移动迷宫》第三部，各位不知道看了没有啊？ 嗯， 这个有好多朋友我知道是这个系列的粉丝啊。 嗯， 上个周五上，然后上个周五和周六都属于在咱们这边的票房啊， 嗯， 算是冠军， 冠军。 但是这个冠军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天， 嗯， 从周日开始。 嗯， 就你看他周五才上，周六也辉煌了一下，然后周日马上暗淡了。 嗯， 从周日一直到今天为止，所有的这个排行当中，他都是被那个神秘巨星给压过去的。 嗯， 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是好像票房都产生了，就神秘巨星是他的一倍、 嗯、 一天当中啊。 嗯， 那这样的来看的话，神秘巨星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大家呼声那么高嘛。 嗯， 但是被这样的片子压着，所以这青少年题材好像在这边也不是太受待见，是吧？ 是的啊，我这个就为什么他不受待见？ 这不都放假了吗？这不是有时间看吗？是吧？ 一会儿我们再说这具体的原因、啊。我觉得我们先来给大家呀，应该先感受一下啊，《移动迷宫三》，他是特意为咱们这个中国观众啊做了一个预告片。哎呀，良苦用心呐、啊，你们都不去看啊？这几个小鲜肉主演还跟我们 say hello 呢，说已经开票了，你们快买吧啊！ 啊， 听听这个预告片啊。 Hello to all the Maze Runner fans in China. You can buy your tickets to Maze Runner: The Death Cure now. Run out to get your tickets. See you in the theaters. They took you. Because you're immune to a plague that's wiping out the human race. They think you're worth sacrificing to find a cure. I'll never stop. So I'm gonna stop then. The last city. That's where we're going. It's the lion's den, hermano. 3 years we spent behind walls, trying to break out. Now we're trying to break back in. All right, I get shotgun. Everything we're doing is working. We've never been this close to a cure. Getting inside Wicked is impossible. You can't save everyone. I can try. Hunt every last one of them down. Till there's no one left. How many kids do they have to round up, torture, kill? When the hell does it stop? It stops when we find a cure. There's no guarantee we make it back from this. We started this together. May as well end it that way, too. Hmm.闹， 哎，确实 听起来闹啊。 对，这个移民三啊， 这是移动迷宫三的给中国的。你刚才说的什么 啊？ 移民 嘛，对， 这粉丝这么叫吗？ 这我瞎起的名。 移民啊， 弄不好就移民了。 刚才听到的是移动迷宫三的预告片啊，预告片里面，这应该是第三部了，也是终结的一部是吧？ 终结一部啊，这个人说了，这部电影啊，说了移动迷宫三不是，就是说。他的从故事上来看啊，这个主角们早已经不是在迷宫当中了， 嗯， 而反而我们感觉到谁在迷宫当中呢？就是影片的编剧们，对，陷入到了套路的迷宫当中啊。 所以我记得在这个影评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 嗯， 就是有人在看了这个片子以后，他不是有两派吗？是吧？ 嗯、 有一派特别反对啊， 对， 说这个。迷宫体验在哪里啊？ 嗯， 告诉我哪有迷宫啊？ 哪有迷宫？ 然后有人就说了， 嗯， 你懂不懂啊？ 啊， 你看明白没有？我告诉你在哪儿啊？编剧、主演、导演，他们的脑回路难道不是迷宫吗？啊，这里面他就还最后加了一句 啊， 说你这个，他们这些迷宫啊，都是进得去出不来的，你知道吗？ 啊， 跟你讲明白了吗？你没明白是吧？没明白迷宫就对了吗？ 就怎么着都对，对吧？ 不是，这我觉得也有点太尖酸刻薄了 啊！ 因为这个片子还是有人还打了一些高分，只不过就是打高分的人太少了，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的分数应该在五分左右吧，是吧？ 嗯，是啊，这个我还没有看啊，我是特别想看，又不 一二看过吧？ 一二看了啊。嗯、这个据说如果这个看三的话，请各位先至少补一补二啊。如果二没补的话，三一上来有点懵，是吧？为什么男主角要追火车？是吧？ 嗯， 这也不是踩火车呀。 哎， 为什么他们被关在火车上啊？追他们的人是谁？还要问一个哲学问题：我是谁？是吧？ 因为我们 在哪儿啊？ 移动迷宫，你既然是一二都看过，已经大家应该都知道，他讲的就是一个就末世题材嘛，对吧？ 哎，我觉得 当时太阳已经把地球烤焦了。 一呀，很棒，很棒。 然后有这么一群人被放在那个地方做实验。 这个一，其实我们说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故事，就是有那么一种观点啊，就是说现在没有没看过的故事 啊， 就在于这个故事怎么讲啊。其实你说移动迷宫一，我觉得为什么它好看？它好就好在它的结构啊，它把这个迷宫，它首先它是这个主题很明确，大家都困在一个特别奇怪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迷宫当中啊，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儿， 哎，然后呢，努力的是要出去啊，出去之后发现啊，真正的要出去之后发现，哇，跟他们想象的是完全的不一样啊，可能这外边世界更可怕，第一部结束戛然而止， 嗯， 非常棒的一个故事啊，到第二部得了，你等于是。跳脱出这样一个设定之后呢，马上就跑到生化危机的迷宫版， 嗯、 是吧？就变成另外一个套路了，哎，就变成另外一个套路了。所以说，他之前的迷宫的那种对这个观众的这种吸引力啊，就没了。 哎，这就是移动迷宫一和二和三。你看三部的那个，我们就看豆瓣评分啊， 嗯、 就看这个中国版的评分，它就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嗯， 这个也能说明问题。但是《舌尖上的饕餮》他不这么认为，他说那个移动迷宫里面的剧情是连续剧情 啊， 那这个三集你要连续看才能明白嘛。 啊， 单拿出来一集。有的地方你就看不懂， 嗯 啊，所以今天我也是听到同事在给我反映啊，我旁边有一位女同事，她说她看了， 嗯，好的， 简直太烂了。 哎呦嗨，我以为夸了， 简直太烂了 啊！ 为什么呢？他就说根本就不明白他在干什么、 嗯， 我还以为是什么什么什么。哎，最后他问我，那迷宫在哪儿呢？ 哎、嗯，对、哦、对 对 对, 对, 对， 你因为你一和二根本就没有连续看， 所以 造成两部。 所以这个吧，就是实际上一方面，我觉得它更多的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呢？体现出来的是制作与欣赏之间的，就是电影产业的制作这样的一个天然的这样一个屏障啊。你从制作上你就要分为三级，你这三级呢受篇幅和这个制作周期的限制，你又不可能是汤汤汤一下就上来，对吧？你还得先来一个试试水，不错了咱们再二和三啊。据说现在那个应该是分歧者吧，分歧者还有 分歧者也是三部曲的， 安德的游戏，对、嗯嗯、安德的游戏本来就是想说哎呦一我看，然后那个二三都已经准备好了，结果现在基本上就是拍电视电影了、 嗯、 就是他的投资大幅缩减，所以他不可能说把整体的故事都给你拿出来，有可能小说原本的故事设定是很完整的， 嗯 啊，但是他电影只能是选取这样的一个片段来展现、嗯啊、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几部了，分歧者、饥饿游戏、安德的游戏， 嗯， 移动迷宫， 对， 包括还有跟这些题材不太一样的《哈利波特》 啊、 这么多的所谓的 YA 啊，叫做青少年题材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 嗯， 您最喜欢其中的哪一部？ 对， 或者我们还没有提到过的那些 YA 就是青少年题材哈 啊， 你最喜欢其中的哪一个人物、哪一部作品？我们在今天的平台上也来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 嗯、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要加关注，登录之后呢、 嗯， 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了。 哎，刚才我们一直说移动迷宫啊，看来这个一啊还是最不错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吧，《移动迷宫一》。 看了三的朋友，如果骂的不行，听听一，然后把那个剧情补一补。 哎，挺不好找的啊，这普通话配音啊，看看大伙儿能不能想起来一的剧情。 为什么艾尔比要进迷宫呢？我是说，他不是行者呀。 现在情况不同了，艾尔比要在日落前追溯Ben的足迹，你想帮忙吗？ 那他就得回到Ben受伤的地方。 艾尔比知道他在做什么，明白？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究竟什么意思啊？ 就像你听到的那样，每个月笼子里都会送来一个新人，总得有人是第一个，对吧？总得有人独自在这儿待上一个月，就是艾尔比。我是说，这很不容易了。但当我们一个接一个的来到这儿，他发现了真相，明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都拥有彼此，我们在这里是一体的。不错嘛，好样的，三娘， 这时候应该回来了。如果回不来会怎么样？ 他们会回来的。 如果回不来会怎么样？ 一定会回来的。 伙计们，不能派人去找他们吗？ 那就犯规了，回不回来都一样。 不能再让任何人去冒险了。 哎，这一段我特别喜欢，这个当中、这个、 这前面是一大段独白、是吧？ 对， 那个一个人的话 啊，不是，是两个人， 这听着太像了。 对，这配音那个音色太像了啊。这个男主角问那个小哥们儿啊，就是白白瘦瘦那小哥们儿，说他们是回不来。那个人，我觉得那个回答特别的好，一直强调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一定会回来。 他不敢给自己做这种设定 啊， 就是或者说他是 不敢让自己丧失 这个 一点点的信心， 一点点的这个信心啊。我觉得这是真的是有一种末世危机啊，或者说希望跟绝望之间就是那么一点点啊，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营造的非常好。实际上，《移动迷宫一》呢，它给人带来一种悬念啊。我觉得这种悬念呢，它不仅仅是局限于青少年，反而我觉得就是他对于这个，当然了，这些孩子们，这个是年龄是在这儿哈。其实他，真正我觉得对于青少年这个本身这个题材的一种关注，不如我们国内的很多电影，真的是这样啊。你在面对末世的时候，那青年人跟成年人有什么不同呢？啊，青年人的成长在哪里呢？是吧？其实我觉得没有更多的看到，我觉得这些人天然就带着一种成熟啊。其实小孩子就是被关在这之后也不找妈也不找爸，是吧？可能美国人成熟早啊，是怎么着？ 你说的是巨婴。 我真的觉得就是反正是没有说当下对于中国这个青少年那种代入感，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把它当做所谓的 YA 来看。 然后呢就有了一个论断来解释为什么移动迷宫三这回呢这么遭骂，那个评分不高，票房呢老往下走，就有一个解释跟你刚才说这个理论是一样的，说为什么来了以后水土不服。 对， 两边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 不一样， 对待世界的态度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是这电影啊，这个谁都服，就是水土不服啊。 但是在是但是在这儿，我还要把另外一边的这个意见啊要说出来，就是我看到有一个好像是一个资深的影评人引用了这样一个观点，他是说。其实你看啊，现在说这个青少年题材，难道全球的这些孩子们不都是经过了这样的就是叫少年青年然后成年的阶段吗？那么大家都有这个阶段的话，恐怕呀，其实两边是一样的。什么一样呢？就是在美国也有很多的人他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他还是青少年的但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因为影视题材是滞后的，那么他已经变成成年人，他变成成年人他不再是一个忠实的粉丝。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讲，他们说了一个挺怪的话啊，就不得罪谁啊。他们说有好多这个中国的这个孩子们，他们长大以后呢，他们发现哦，我原来看那个谁谁谁，那个静明啊，是吧？看那个宝贝啊什么的，他都把那个当做自己的黑历史了。你说厉害吧？这个解释的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人，他们在当年会把那个当做是自己的盛典啊。但是到了后来，他在看影视作品的时候，他已经过去那个年纪了，他都羞于承认自己喜欢过那个。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啊！我亲身经历，这个上高中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同学喜欢看言情小说， 对啊， 而且这个言情小说，他们明明知道这言情小说是一样的套路，一样的模式，甚至就是名字换一下，连情节都一样，很多咱都跟没都是那个没名没姓的这个作家，全是艺名的他也愿意看，为什么？就是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段，他的情绪需要排解，他需要就是叫什么？这个 有幻影，对吧？ 对， 幻想的世界。 对，所以说呢，人在某一个时段喜欢某一种类型的作品，确实他与那个时光。 所以我就说每个人啊，其实还有个体差异。你看啊，我那个年代的时候，我那些同龄人青少年的时期 啊。 我们都看的是什么玩意儿？ 汪国真 不是我，汪国真也看啊， 你看 是 吧？ 关键是汪国真，因为你诗你看啊，更多的小说是什么东西 啊？ 琼瑶小说看的多， 对 吧？然后呢，金庸小说看的多。当然我不排除我们有几派，有看古龙的，看梁羽生，对吧？有看黄奕的，等等等等。那么这些跟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美国过来的所谓的叫 YA， 把它叫做青山题材的时候。太不一样了，这个在他们那儿是这样生活的啊，他们是这样幻想的，所以这个水土不服呢，我觉得也有道理， 好吧，上半段上时间不多了，我们最后听上几句吧，一首歌啊，这个迷宫还是非常重视我们中国市场啊，这是这个一首推广曲， 是许维洲的歌， 对，就叫迷宫啊，好，我们听上几句，休息一会儿，咱们下半段继续聊 YA 青少年题材。 中一腔孤勇的念头，迷宫搜索夜深，想下一步要怎么走？恶魔鬼的咽喉 ，Cause breaking through is something I was born to do， 这不可能的奇迹。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儿，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行了，普及一下啊，德语里边那个呀，就是英语里面 yes 的意思，发音就是呀呀呀 啊 啊！哎，我突然想起来，刚才我想的是哪部电影？《虎口脱险》 啊， 回去如果看那个《虎口脱险》的，那里头其实中文配音嘛，但是他要显示要告诉你是要说德语了 啊， 所以就有了那几句呀呀呀呀，保留了那原声 啊。很多朋友都发来这个信息了，我们看一看啊。思文 问过大家的是 啊， 你喜欢的YA 题材 YA, 到底是哪个？ 哎，这个思文说了，我超喜欢看《移动迷宫三》 啊， 他说一二我都看了啊，特别喜欢三啊， 天哪 啊！七棒说啊，还不如坐等《尖峰时刻四》呢，您这都不挨着啊。说在美国已经开拍了啊，说成龙接受采访的时候， 成龙、 说了。不会像前三部那样搞笑风格了啊，可能到拍续集的时候导演和主演都想弄点不一样的啊，和之前他说就像迷宫三、 对这您是按照三四这么排列的是吧但是为什么说这个七棒好像是这个突然杀出来这一句啊，其实前面有一句他说那个反正这个电影啊就是不过多评价了，就是我们说移动迷宫三啊，那个坐山雕口头禅一个字 啊， 白花了我的电影票钱。 哦，所以说大家期待《尖峰时刻四》 对对对， 这个这是怎么拼呢？雨海是吧？啊，雨海就这么拼吧。 雨海， 雨海啊。他说呢，我追过《哈利波特》，上初中的时候还买过全套的中文书。哎呦，这个《哈利波特》真是高山仰止啊，是吧？其实啊，我是这个看第一部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后边呢也因为这个时间关系看的就是没接的太紧。说再往后有些情节就跟不上了 啊， 然后一直到最后一部我就想，哎呦，这当年也是我特别喜欢的系列 啊， 就是说要完结了，我就好好的， 就是死亡那个生气那部是吧？ 对对对， 圣气，圣气，死亡圣气。 哎，然后我就好好的看了他所谓的第八部，其实就是死亡圣气的下，对吧？看完了之后，我就是真是没看明白，是吧？谁跟谁打，真是 你已经好多空过去了， 哎呀，真空过去，剧情就追不上了，甚至人物都要重新认识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啊，《哈利波特》真的是现在来说是最成功的啊一部，你要放在这个 YA 这个系列当中的这么一部作品， 确实是别的可能都有那么骂的。哈利波特你还真听不到、 没有，对，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 IP 和我们共同的这样一个情怀的归属啊。 虽然它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对， 到今天我们还是很怀念它、 1997年过去了你很怀念它是吧、 要不然还是听听点 哎，听听哈利波特一 啊这个故事刚开始的那个小片段啊。 快起床， 生日快乐，儿子！ 你给我乖乖的做早饭，别再把东西烤糊了。 好，陪你。 我希望今天样样事情都顺顺当当的。我们的小达利今天过生日， 快点拿咖啡来，小子。 是，菲奴姨父。 瞧这些礼物多棒，宝贝儿！ 一共多少件？ 36件，我亲自数过， 只有36件，就在去年我还有37件呢。 对对，可今年有些礼物要比去年大。 我不管他们有多大。 好了好了，那么这样吧，我们一会儿出去再给你买2件新礼物，怎么样，心肝？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今天这天气去动物园真是美极了，我想你一定早就盼着了。 我现在警告你小子，要是耍什么花招，哪怕就一次，我就罚你1星期不准吃饭。上车。 快让他动！ 动！ 动！他在睡觉，真没劲。真对不起。他从没尝过那种滋味，一天一天的躺在那儿，面对凑过来看你的那些手扒罐，你能听见我的话？ 咱听的就是哈利波特一开始是吧？ 哎，这个 有点小， 对，这 基本上就是灰姑娘的片段。 对对对，这个故事就是怎么说呢？虽然说，我们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有点那种感觉，但是特别特别的好， 吸引人， 哎，特别吸引人啊！这个 哈利波特看第一集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多大吗？ 不记得了， 你上学 啊？ 肯定是在上学， 肯定是， 对吧？ 对对对对， 高中，差不多吧， 差不多啊。 那个有人又回忆起更久远的年代的事情来了 啊。 龙说：“我好像你们说这一部电影都没追过，我一看全了的外国电影。”死神来了， 哎呦我的妈呀，你看的这是青少年阴影电影系列 这是神作啊 啊 啊！到最后他们都说那个最后一集应该拍的是叫死神疯了 啊，死神疯了 不是后来是又来了吗？又来了再来了， 对对对啊， 哎呦，有对哈利波特感兴趣的 啊， 贵色来了 啊，贵色 Grace 说，哎呀，听这个实在太有感觉了啊，特别想重新再看一遍哈利波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这个电影将永远存在我的电脑当中，永远不会删啊！说《哈利波特》和《S 战警》是最喜欢的两个系列电影啊。盛伟也说这个没看全《哈利波特》，但是呢，都这个 盘都买齐了， 盘都买齐了啊。说这个 罗恩 那个演员，前段时间看过他演的另外的电影啊，演的是二战时期英国的士兵啊。 然后还有《星球大战》，他全看过 啊。这个其实一定程度上跟青少年贴的也挺近的，是吧？ 近，但是他没算进去，是吧？ 对对对，应该没放在那个当中。其实我恰恰认为啊，如果你不把视角，就是单纯的放在这个青少年这个群体上的话，可能你所获得的关注度，就是你的这个市场的前景反而会更好。其实我觉得《哈利波特》正是因为是这样的，J.K. 罗琳就是很多人说，就是到了这个死亡圣器的时候，这个因为知道一直这个系列当中谁最受欢迎呢？就是赫敏，对吧？他始终是最受欢迎的人物，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其实 J.K. 罗琳把赫敏，就是在那个年代吧，他比较突出的就是没有写成英雄的女朋友，而是把他写成了一个女英雄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啊。所以说这个当中你显然他是有着自己的，你可以说他是政治理念，也可以说他的是社会观念啊。他是怎么说呢？虽然写的是小孩子，对不对？但是给谁看的呢？给孩子家长看的啊，具有普遍的这个社会意义啊。 小众把它再扩大了， 对啊。所以说， 要是只是青少年题材的话，它肯定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范围，特殊群体。 对，所以正是因为呢，它你可以说是深入浅出，也可以说是从这个写孩子们的故事来进入到啊这个整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大的视角和选题当中啊。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优秀题材也是如此，你比如说《摔跤爸爸》。啊，你可以也看作一个青少年的成长电影啊， 对， 是不是？你在这样一个成长轨迹当中哈，除了他的这个自己国家民族的这个特点之外，我们看到共通的这道理是什么？就是以小见大嘛，对不对？从他体育励志，这个是任何国家都有的吧，对吧？从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读到一种共通的东西。 这是你对哈利波特推崇备至的原因。 哎，是的。 说到哈利波特，你刚才提到那最后的结局那一段啊， 啊，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好吧， 最后的最后啊，哈利波特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学校。 为什么这根魔杖没发挥作用？ 因为它的主人另有其人。伏地魔以为杀了斯内普就能拥有它，其实魔杖不属于斯内普。那天在天文塔除掉邓布利多魔杖的是 Draco， 从那时起就属于 Draco， 直到那天晚上我在马尔福庄园打败了 Draco。 也就是说 属于我。 我们怎么办？ 我们 这是接骨木魔杖，威力最强大的魔杖，有了它能战无不胜。 爸爸，我被分到斯莱特林怎么办？ 阿布斯 Sivlis Potter， 你的名字里有两位霍格沃斯的前校长，一位就来自斯莱特林，他是我认识的最勇敢的人。 可要是万一我…… 那么斯莱特林学院就多了一位优秀的年轻魔法师。不过孩子，如果你真的那么在意的话，你可以选择格兰芬多， 分月茂也会考虑你的选择。 真的？ 真的。 赶快上车呀！ 好了。 所有的孩子们坐上了火车啊，再次到了 还是那火车是吧？ 对啊，又到了魔法学校。 后来应该改高铁了 啊，嗨， 是吧？ 与时俱进哈。 与对他这个就是有传承了哈，就是说这个叫 YA 的这个题材啊，他有接班人了，啊，哈利波特把这接班的魔法棒给儿了， 确实是。 刚才说到这个哈利波特，风华正喵就说，我觉得正经的青少年题材电影还得算是哈利波特， 别的都是不正经的， 不正经了啊。这个他说那是伴随一代人成长期的非常重要的作品，电影拍到最后好不好不重要了，那是一种情怀，最后的完结也标志着一代人长大。至于啊，你们说《移动迷宫》等等作品，它的青少年属性呢，在中国有些缺乏认同感。如果续集拍得不好，就不会有投入过多的情感去买它的账。 这个我的感觉就是从比较感性层面上来说吧，啊，刚才说了很多什么这个故事啊、理念什么的，我觉得从比较感性的层面来讲，至少电影啊，就是很多可能对英国比较熟悉的朋友说那个电影为什么它会火，就是书火咱不说，电影为什么这个大家票房这么好啊，就是它那个设定啊非常的是既梦幻又真实，就是它那个魔法学校跟英国寄宿学校很多地方非常贴合啊，这让我想起来什么， 就在那个咱们剑桥啊什么地方拍嘛， 就是让我想起来什么电影黑衣人啊，黑衣人也是那样的，他会告诉你说你表面看上去的这个就非常正常的这个世界当中其实隐藏了很多外星人，就是让你觉得电影给人一种真的是 一幻一真 的哎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 一定得有这样的， 在今天这个电影世界这么多的作品啊，尤其是这么多特别赚眼球的题材，能够说在诸多的竞争作品当中还能够让人觉得有新意，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跟现实进行一个巧妙的连接，让人有代入感， 对 啊， 电影本来就是一造梦的机器嘛，是吧，它你梦和现实之间有连接最好。时过境迁也说个人比较随大流，没什么题材这么一说，什么好看看什么，不过呢哎，哈利波特跟暮光之城是全看了，你看，然后他说我老婆也是哈迷的这个也是哈迷，书还要收一套蓝光盘，自己比较感兴趣呢其实是另外一部我们没有提到啊，纳尼亚传奇 啊， 纳尼亚传奇也属于这个系列， 哎，纳尼亚传奇哎，我当时看着我说这个电影太奇怪了 这里边的皇上什么的王也分不清楚啊，好多个啊确实 是， 对，他那几个小伙伴到了那个纳尼亚那世界之后全都是皇上 好 然后这个小朋友们就是特别想钻一下自己家的衣橱啊，这样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啊 啊，刚刚胡多的旁观者说的就是比较那个啊更开阔打开视野啊，他说这几个电影只看过分歧者啊，印象最深的青春电影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啊， 还有西西里美丽的传说您倒是说实话 啊，是啊，这个 King Tom 说小鬼当家系列会暴露年龄吗，啊，昨天我们刚说完这系列， 对对对，小鬼当家确实是非常非常经典 啊。 那说到最后了一点点的时间，没有提到的还有一部电影就是饥饿游戏， 饥饿游戏，对，这个人说这成功是一个案啊，不具备普遍性，我在想 听几句吧，让大家回忆一下当时饥饿游戏大火的那个年代。 还是你 选个喜欢的人，哭着看他被杀掉，真变态。 给， 如果没有人看，就不会有饥饿游戏，对吗？怎么了？ 没怎么呀。 你就嘲笑我吧。 我没有嘲笑你。 我们一定能做到，逃跑躲进森林里，我们绝对可以的。 会被抓住的。 那可不一定。 我们会被割掉舌头，甚至更糟。甚至连五英里都跑不了， 我绝对能跑五英里，我会朝那儿跑。 我有妹妹，而你也有弟弟， 那就一起逃。 我妹妹行吗？ 可能真不行。 我可不想要孩子。 我想要，如果不住在这儿。 可你住在这儿。 我知道，我是说如果。哦，我忘了，给你。 哦天哪，这是真的吗？ 是，当然是，用一只松鼠换的。饥饿游戏快乐， 愿好运永远与你相伴。你的名字今天被选择了多少次？ 42次。